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四月二十三号周一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啊。是的，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Running Runaway Runaway Runway Runaway， 来自 Duran Duran 啊，这个我绕的就是跑道上我要逃跑啊，我在跑道上逃跑。 这无可后弃道而逃， 对，这无可厚非吧，不是弃道而逃，而是择道而逃，知道吗？哦，因为为什么呢，我择的是专门为跑路的那条道， Wrong way I run away， 就是这意思， 中途换想法了， 哎，择路而逃， 新的方向了。不过这首歌的节奏和旋律还是比较适合这一周的，因为这一周很特别，大家要从星期一工作到星期六。 嗯， 因为马上就要迎来五一的三天假期了， 对，咱们又倒休一下。 是的，为了让大家在这一周里呢都能充满这个动力哈，我们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呢进行新的一周的开工啊，大家红红火火的开始吧。 对， Runway Runaway。 是，而且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到了1548红哈，这个非常吉利的数字，我们呢也特别用二娃老夫的侧面哈，来打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票房，好不好？ 相当的像周一啊，侧面确实像周一的感觉。擦肩而过 发案，下一人分的发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戒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擦肩而过，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戒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想拥抱着你。 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你会发现灯火阑珊处的我，哦，等了你好久哦。 姗姗来迟，但是我们确认过频率，绝对都是同样的 974。 是的，大家都是在这个夜里呢，就是想法非常的目标一致，就是那个当年听过的老节目，他们现在还在974北京乐广播的频率当中。 是， 没错。 2007年，我们就在这里了。 对，974，您调好了吗？974现在放的这首歌啊，我的比较吃惊，挺复古的，让我感觉回到了都不是80年代，这其实是在那个美国纽约70年代的那种小低曲。 哎呦喂，你还猜对了呢！但是它还确实是一个近几年的歌曲哈，来自林宥嘉和阿四啊，一个女生，就是唱歌非常有自己的率性的阿四，他们俩演唱的《致姗姗来迟的你》。 哦，这种姗姗来迟其实不怕的，因为这种风格吧，低曲它从那个从哪儿，从阿巴，从那个 Biggie 时代就开始了，所以一直不会落伍。你什么时候翻回来听，什么时候都是那么美妙，那么曼妙的一个低曲年代，是吧？ 对，仅以此歌呢，在世界读书日这一天呢，送给所有的单身的朋友们。 嗯， 这个单身的时候呢，更是我们有时间啊，有更多的精力去读书的时刻。而且你在书里呢，会越来越找到一些认同的部分哈。比如说，一个人其实并不孤独啊，也不孤单。当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时候，另外呢，当你读到某一个作家对你讲哈，人生的真正的归宿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也会突然发现自己一下子腰板硬了，对吧？我凭本事单的身，对不对？ 对， 我能够走到今天，我一个人生活得很好啊，对不对？等等这样的话语呢，其实在书里面都会找到一些佐证。当然更多的是你自己在阅读当中呢，会发现啊一些潜移默化的改变，对吧？要不怎么以前我们会说书它能够改变人最大的是一种气质上的变化。好， 改变啊，原来我说的是改变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事，不改变才是难的事情啊。现在你要求改变的话，你要变得更好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今天是读书日是吧？ 对啊，世界读书日。 今天读书日， 难道瞒着你了？从早上到现在， 从一早我就知道啊，这事儿瞒不了我。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读书的时候每到这个日子啊，我都会把那些画报翻出来啊。好好的， 你作为一个奔五的 高兴一整天 老嘉宾 啊, 啊， 而且是二娃老父啊，你应该以身作则。 是啊，没错。 其实很多时候有朋友会说，哎，你推荐一些书我来看看好吗？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阅读它是一种习惯哈，它也是根植于人的日常的一种很微妙的一个就是自己选择的东西。你不必非要看别人推荐给你什么，你自己想看什么你就看什么。 是， 哪怕别人会说，哎，你老看这些小说，你这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你老看这些什么动画的什么漫画有什么用啊？我觉得只要是你感兴趣的，对吧？ 嗯， 你从其中都会获得一些慢慢的对你自身的一些开心也好啊，那种阅历也好啊，一些微妙的变化，对吧？ 选好书啊，记住，有一本书叫做《我等的人在多久》 在多远的未来、 啊、多久的未来、 啊、在多远的未来、 啊、距离不是事儿，时间才是事儿了现在、啊、 哎呀，你还提醒我哈、这个 对于你来说现在不距离不是问题了啊时间是问题了。 这本老书哈已经有4年之久了，目前好像还可以买得到嘞。 对， 对，我在2014年的12月那个冬天哈，那个飘雪的冬天，曾经写过一本《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厉不厉害？ 行， 厉不厉害？其实也就仅此一本，再也不敢再动笔写了。 我只有用这种歌曲的节奏来压抑我心中的怒。 不屑。 来自。The Killers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Money and Street。 OK， 希望这首歌之后能挑出周一买卖系的1548红。 一首很想跳舞的歌曲之后啊，非常抱歉的通知您、还是没有挑选出今天晚上的红人。 这主要太蹦跳了，两首都是其实都是很想跳舞的啊。我这首 The Killers 也是 Money on Street 也是非常非常的想能蹦起来的啊，蹦起来的节奏。 这个虽然哈情绪是做到位了，但是现实是很残忍的啊。虽然评论量已经达到了69条， 你还是选不出红人， 这个、还是不错哈。但是我看到全都是熟悉的面孔，我敢说现在已经在这个已经内场的这些听友们几乎全是红人了， 对， 就已经红得不能再红了，就红过的夜晚之后他们能自动带流量又红了一遍啊，就是男多女幼稳稳的红人啊，稳稳的红人。 你这么一说呀，我都忘了去咱家呀，把你这个转一下啊，我转一下立刻啊，翻翻。 你年事已高啊， 我转一下 好多事情我都不再有什么要求和奢望了哈。不过我也相信有些朋友呢，他很内敛啊，甚至说一直以来都很低调啊，暗中观察这档节目，不像这个现在已经到场的，我估计他们应该都是25、26岁左右的哈，二来啷当岁的小年轻人哈，都是很有这种热血的哈，很愿意在这个第一时间站上舞台，大声的呼喊，我爱故我在。 起码在北京有这些好朋友在这里每晚听着呢。也就已经很饱和了，感觉， 就是你已经觉得知足了，是吗？ 对， 对， 能放给这么多朋友听啊，已经很搞，已经很搞笑了。 我想说， 很搞了， 应该说是已经是超出你的想象了哈。 对， 其实前两天也有一些听友说，其实现在大学生已经不爱听广播了。我说会吗？我们上大学那会儿，到了晚上，就是广播是睡前特别重要的一个陪伴呢。人家说现在有手机好吗？有各种微信公众号好吗？有各种的这游戏好吗？对不对？还要搞对象，哪有时间听你的？ 现在搞的对象啊，聊着手机一样可以听各种广播，不止男左女右啊。这个我可以说句公道话。 算了吧，人生怎么能够凡事都尽善尽美呢？对吧？就像是写过一本书之后，不管卖没卖出去啊。但是在我的人生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页哈，是和你们共同拥有一段书一本书的记忆，找不见哆啦 A 梦的大雄特意 po 了张照片呢。 对， 是这本这本不？ 对，这就是这本， 是这本不？ 给自己充点业绩的那本。 他得到的时间是2016年1月10号，就是这个设计是我当时和这个这本书的就是封面还有里面的这个设计师纠结了很久。他其实就不建议说一本书为什么要有一页专门拿出来，还要有一个啊年月日啊等等等等， 也是为了让人签名呗。 对，我当时就想说，我说我以前也有过书哈，但我不喜欢，就是我也买过自己喜欢的作者的书，我不喜欢在签名的时候把这个书的整体感觉破坏掉了。我希望有一页呢是专门留给我们之间的哈，或者是我记录一些我读完这本书的感受的。其实之前在这本书的这一块设计上呢，我曾经设计过收音机呀、还有耳机呀，就是弄得很花里胡哨，设计师微微一笑哈，表示相当的反感。 对，那个 后来我 确实太小男小女了。 后来我一想也是哈，就是也许听广播的人买这本书的有，也许会有一些路过的哈，这突然之间心血来潮的也有啊。所以如果有太多的标签痕迹化的东西的话，是让人觉得太小气了哈。于是乎最后呢，经过我们的双方的退让，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现在叫什么雾霾蓝嘛， 干干净净， 对对对，然后有年月日， 干净的跟雾霾似的， 就是在蓝色当中加了一些小小的这个人生中的一些小不如意的那种小灰色调哈，也很像这本书里所夹杂的一些东西。 然后他签上自己的标志性的韩立笑脸啊，韩立笑脸的。 然后这个日子呢，你既可以写到得这本书的日子，也可以写你找到你爱的人，就是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老娘等到了啊！就在那个日子上呢，写一下啊，你遇到他的时间 啊。我以为在那个日子上写上老娘等到了， 不是不是，还可以、 很洒脱， 还可以说大哥我等到了呢，对不对？总之呢， 老娘等到大哥了，什么辈儿这都是， 就是在对的时间啊，终于遇到了对的人，就是这样的，非常微妙。不可思议，在此之前总觉得快绝望，但是遇到他之后，希望突然之间啊，大面积的拥有，就是那样的一种感觉了。 可以。 哎呀，可是说了这么多，红人像样的啊，能够拿得出手的红人，今天晚上我还是没有遇到。 哎呀，可惜说了这么多，能卖得出去的书。 实这玩意儿我也没看到。 一种牺牲，我就懂了，再没有永恒，追究当时感动我的诚恳。一道一道的伤痕，我要我们对彼此坦诚，比你先说结束这旅程，心软救不了崩溃的信任，成全你狂奔，笑着接受，还给我们 时间，一点时间，让过去过去， 哦， 让开始开始， 哎呦，这个绕哦， 男左女右 啊， 让我更懂你。 我懂了，你是想拖时间，你也不是想拖时间，你是想不洗脸，不只刷牙洗脚，也拖大家时间。 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

新版《流星花园》已于2017年10月开机，今年暑假即将播出。如今《转角遇到爱》也要拍摄新版，网友给出了不同的反应。优酷发布会日前在北京召开，77部剧集悉数亮相，包括豆瓣评分8.9的当代古风小说《鹤唳华亭》同名改编大剧，王俊凯主演的《天坑鹰猎》，唐嫣罗晋主演的《归去来》等等。三宝大战诸葛亮4月22号首播，播放量成绩不俗，网友们纷纷表示节目非常有趣。这档原创明星脑力对战秀，杜海涛、池子、彭昱畅组成了三宝，唐国强作为首位诸葛亮接受三宝的挑战，就此进行了一场高能刺激的野生 IQ 脑力大作战。经过三轮的比拼，唐国强最后在脑力比拼中一战成名，获得了首期的胜利，而三宝则成为当期脑力进水王，接受终极惩罚。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3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23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 是的，你的单人照的夜晚呢，确实票房非常好啊！第10段过后呢，已经到了136条。 嗯， 就是说我们的红人这位叫做小小马里奥的朋友，真的是完全是悠然自得的登场哈！ 你玩那个超级玛丽吧？ 别管人家 小小马里奥， 反正今天 晚上就桃子公主去了， 这位。非常漂亮的红人哈，不知道是不是单身啊？ 3月14号的生日， 而且 是今天的生日。嗯，不是，是前些日子的生日。已经过了双鱼了啊，已经过了双鱼。 你不能在人家微博里看到3月14号人家生日动态。 他说的是今天是我生日，其实他发的是3月14号那天。 这是微博自带生成的啊，他呢是1993年啊，今年25岁啊，不知道是单身还是已经有幸福的他了呢。 嗯， 总之今天呢，他也是在这么多人都没有这个站出来登场当红人的情况下哈。大方方的走出来了啊！ 是， 平常我压抑，但今天我必须站出来啊！ 这个双鱼女应该是温柔细致啊，非常细腻的，然后充满幻想的双鱼女， 气质非常好哈！ 是， 各位单身男士可以关注一下。好了，既然是红人已经登场，大家这个全部都到位了哈，也该到了第20段，很多朋友们期待的，也是男左女右。10多年来一直吸引他们的很重要的一个20分钟， 冷笑话跟暖文章是吧？冷笑话先来，你不用那么歇斯底里，今天不说你姐姐韩梅啊，今天说一说小宝那天唉声叹气说，哎，这个人啊，其实啊可是可怜了啊。我们说怎么了，人确实，我也承认人一辈子当然是苦多甜少嘛，对吧，不如意十之八九嘛，但是你也不用这么唉声叹气啊，我们总是在希望中迎着阳光那么活下去嘛呀，你少来这套吧。哎呀，我发现一个真谛啊。我说什么真谛呢啊，让你这么感叹。说哎，你想啊， 我这个小时候吧，管我妈要钱啊，就管她妈妈要钱啊，说呢，这个要100块钱啊。那个时候100块钱是非常难要的啊，只要是我要的数目少大一点儿，那个我妈妈总会说：“你以为我是什么？是银行？”哎，其实呢，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呢，我现在想一想，这个父母啊，他就是银行嘛，真是的。我们想了想说也对，但是那你也不用唉声叹气啊，对啊，你那个年代小小的是那个岁数，那时候才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吧，你管你妈敢要100块钱，那可不是嘛，肯定找妈，哎，你不知道呀。后来呢，我就照着我妈这个思路啊，我就真去银行了啊。那不是说有那么多的钱你去找银行吗？我就去银行管人家要，我也要100块钱啊。这个柜台里的楚娜呢跟我说：“你以为我是什么？是你妈。” Behind the wheel against the road, next to you, the central coast. The central thought within my mind is how to stay within these lines, but still be free. Beneath the ground, the giants sleep, and maybe we're just in their dreams. The setting sun with every turn, above the ground, the oak trees burn, and they weep for rain. And for this endless conversation,instigated by the stars. A pocket knife, an old guitar, a coffee cup, a deck of cards. Corre, corre, dashboard feet, flashlight children by the stream. A box of books, a book of rocks, one for the birds, one for the knots. That I will learn how to tie around this day to keep my life from sliding.Away from this endless conversation, instigated by the stars. A little wood to keep it burning, fascinated by it all.First away, we'll stoke the coals, the early morning river rolls. The last one in, the swing will break, stones will stack, the kids will make those lines. Rocks are boxing by the creek, again the lines begin to speak. Words are broken, smoke signals that will lead us into the light, into it all and always. Always in this conversation.Implicated by the stars, little wood to keep it burning, fascinated by it all, and always. 好了，结束了，开心了吗？ 你问别人啊， 我问大家，问我的听友嘛， 肯定不是问我的，嗯，这个 反正没有韩美出现的冷笑话啊，还是让人觉得心情很舒畅的，对吧？ 我记得也是，经常有那个家里那个家长去跟孩子，确实也说干什么？你以为家里开了银行了？嗯，这种话是经常说的哈。没想到小宝傻到真的相信这句话哈，真去管银行要哈，那我就没办法了。 这个出走半生，现在仍是少年的大男孩哈。 是， 虽然很久不见，但是我知道他变胖了。 对。 胖了好几圈是吗？ 现在正在努力减肥。 好的，祝他还依然有这种少年感哈。22:41了，要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那个包2000块，他发了3条朋友圈。阿天最近很开心，因为刚买了一个2000块钱的包，轻奢品牌，款式新潮，高兴之下在朋友圈提了好几次。第一条，终于咬牙买了2000块。第二条，以后超过10块钱的活动都不要叫我。配图是包包。第三条，坐公交车被人蹭了，吓死了，还好没划我的包。小女生第一次买轻奢包包的惊喜，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雀跃、满足而又小心翼翼，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发朋友圈。随后就有人评论了，哼，这种价位的包包也值得发这么多朋友圈？小女生的虚荣被当众戳破，那一刻真的很尴尬。我猜阿婷肯定看到了，平时习惯秒回的她迟迟没有回复那条评论。过了好久，又有一条评论跳上来，包包真好看，挺喜欢看你朋友圈种草的，让我这个老阿姨都心动了。来自一个平时挺低调的小姐姐，看得出来她是想帮阿田解围。包包好看不是炫耀，是种草，种草还很成功，让人心动想买。简短的一个句子面面俱到，让我不禁感叹，怪不得圈子里人人佩服这个小姐姐的为人。显然阿田感受到了这份善意，没过一会儿他就回复了，姐谢谢你。而那条略带讽刺的评论，阿田到最后也没有回复。买了一个2000块的包，连发3条朋友圈，算不算虚荣？要我说算吧，但我却很能理解这种虚荣。他刚毕业没多久，学生时代手头紧，背的都是几十块的帆布包，好不容易自己赚钱了，买了一个轻奢包包。或许对很多人来讲2000块不值一提，但对于他而言那就是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啊。就像有人忍不住晒孩子，有人忍不住晒男友，有人忍不住晒书单一样，谁又没有一点心头好？明知没必要大肆宣扬，却还是忍不住想拿出来分享呢？相比于这种无伤大雅的小虚荣，更令我不适的是那个恶语相向泼冷水的人。2000块的包也值得发朋友圈，结婚纪念日收到一束玫瑰有什么好感动的？真没见过世面，去一趟欧洲就兴奋成这样。我猜每个人的朋友圈里都一定有这样的人，他们什么都瞧不上，嫌人家孩子丑，骂人家品味 low， 什么520的红包和烛光晚餐根本入不得他们的法眼，2月14号不收到一辆什么车呀，都没资格活在他们的朋友圈。或许他们想表达的是，我比你有钱，比你见过世面，比你有品味。但不知为什么，如果可以选择，我却更喜欢那个买了2000块的包包发了3条朋友圈的女孩。是有点小虚荣，却坦诚可爱，至少不带刺儿。谁又是100%的完人呢？越长大越发现，人人骨子里都藏着几分劣性。人人虚荣，人人贪小便宜，人人喜欢避重就轻，人人会撒几句无伤大雅的谎。所有有阅历和见过世面，并非急不可耐的去揭穿、去拆台，而是懂得包容和谅解，甚至成全他人的不完美。曾去拜访过一家老年的作家，闲聊之中发现他家的保姆实在太不着调，一时说自己在广州买了2套房，一时说孩子打工赚了一大笔钱， 到了饭后，他就从电饭煲里夹出两个番薯，腼腆地问道：煮多了吃不完，我能拿回去给孩子吃吗？老人和颜悦色，不仅让他把吃剩的饭菜打包回去，还从房间里拿出一盏黄铜外罩的旧台灯。我想换个新的，这个你看有没有朋友需要？保姆喜笑颜开，二话不说揽入怀中。一会儿，他就占为己有了。待他走后，老人跟我解释：不要介怀，阿兰心善，就是自尊心要强。老公过世了，孩子又不长进，就怕人瞧不起。我问，他说的那些话，您不往心里去吗？老人笑了，谁还能不吹点牛啊？我年轻的时候比他还会吹牛呢。是啊，谁不吹点小牛？我还经常说自己有钱呢。都说人无完人，我们总用这四个字开脱自我的贪念、懒惰、愚蠢，却又忘了用统一标准来包容他人的不完美。我们谈个恋爱，恨不得告诉全世界，却又不能忍受他人在朋友圈里晒恩爱。我们倾听，我们渴望倾听，期待父母的理解，却又不愿花时间谅解父母的固执和守旧。我们晒猫晒狗晒旅行青蛙，自己的宠物永远最可爱，却又厌恶他人晒娃，横加冷嘲热讽。年轻的时候读过《红楼梦》，总觉得薛宝钗最虚伪。她在亭子外头听到丫鬟的私情，非但不斥责拆穿，反倒佯装捉迷藏，一溜烟就跑开了。她体贴，她周到，她如春风拂面，分寸得体，不给任何人难堪。从前总以为这是虚伪，是圆滑，是心机，如今我却做梦都想要一个薛宝钗这样的朋友，因为她懂得人人有她的敏感和脆弱，而她就是那个宁愿放下身段去周全所有敏感和脆弱的人，是通透，是智慧，更有难能可贵的善意。因为我同样是个有虚荣心的女孩，我害怕某天发了一张秀恩爱的图片，有人会在下面回复道：真无聊。希望那时候会有薛宝钗这样的朋友帮我解围一句：真登对啊，祝你们永远幸福。是啊，也许就是这样的，能够为别人着想，永远能够把一些善意的、温暖的、阳光的释放给别人，不需要急剧戳穿，不需要让别人下不来台，就是这样的善意。 让人忙，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吃一些福，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I'm not afraid to die. 今天晚上的暖文章之后，谢谢，我们听到这首来自李健现场翻唱的《袖手旁观》。 嗯，真是够卖力气啊，真是够投入真情在演唱的全首歌曲，像是你今天读的暖文章那种力气，那种气力，全身心的投入，自己那个 给我点灯了， 自己在微信 表示。 对呀、 喜欢今天晚上的暖文章。 这个暖文章说的还是比较像现在现实中的这个现状哈，因为怎么说呢，很多人就是愿意在评论或者是这种键盘上给你说 叨叨 这些事情，但是你要是说你像我吧，我这个人虽然人家老说我这人有说话有点损有点怪，但是呢，我说白了啊， 收敛了很多了。 我是喜欢当着人面跟人开损， 不喜欢留证据， 跟人懂。哎，我相反，我不太爱，真的是在这个文字上跟人损。 OK， 我们第二十段先到这里，一会儿转身第三十段继续吧。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大地芬芳》。由尚飞林作词，赵继平、赵林作曲，雷佳演唱。 有动力的油灯，彻夜明亮，土炕上的竹筒，语重心长。情深意重，多么温暖。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加盟费就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世界茶饮。 不用加盟费，拥有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 一个电话就加盟，400-678-6888， 400-678-6888，世界茶饮。 本月免加盟费哦， 腾讯讯。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我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23日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托您的福哈、都在这里呢，还在这里。 不是这个 就是托你们的福，你们还在这里 哦，就是大家的支持啊，让我们才有这个一直从2007年到现在哈，快11年的这样相伴的可能哈、这个确实是有道理的哈。如果我们的这个收听率也好，占有率也好，一直都是很低迷的话，可能这档节目早就不在这个地球上了。 那能有11年的那个岁数的话，那属于一种特殊性了。就 虽然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的这种调查，它的这种入户调查里哈，有没有真的是在听节目的你，刚好就是也在听，也曾经接受过这个调查。但是我们确实是每个星期呢都会看到一些数字，一些报告哈， 是 它会告诉我们这一周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这些年呢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是呢大体上哈还是过得去的，所以我们还一直在这个您的耳畔吧。 所以今天红人啊、双鱼女，谢谢你啊，马里奥， 小小马里奥一枚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小小马里奥真的是很有气质哈，长得很像弦子，就是乍一看这头像哈。 啊， 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呢，他关注了437位人士，不少啊。 对啊， 最新关注的呢也是一位我也很喜欢的作者哈，叫做 丁丁张。 丁丁张他也发行了新书。我们再看看他的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哦，应该是他的一个朋友， 80后地下铁。 好嘞，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呢担当我们的红人了，要和我们一起到24点的时候才能下班儿。 听一首不到3分钟的歌曲，是来自 Linkin Park， 它可能是所有专辑录音中最后一首歌曲了。这首歌曲 Shadage。 Mama told me, look before you leap, always think before you speak, and watch the friend you keep. Stay along the beaten path, never listen listened when she said sharp edges have consequences. I guess that I had to find out for myself. Sharp edges have consequences. Now every scar is a story I can tell. Should've played it safe from the start. Loved you like a house of cards. Let it fall apart. But all the things I couldn't understand and never could have planned, it made me who I am. Put your nose in paperbacks instead of smoking cigarettes. These years you're never getting back. Stay along the beaten path. I never listened when she said sharp edges have consequences. Sharp edges have consequences. I guess that I had to find out for myself. Sharp edges have consequences now. Every scar is a story I can tell. We all fall down, we live somehow. We learn why does it kill us, makes us stronger. We all fall down, we live somehow. 就有人会爱你，这乐观的说辞，幸福的样子，我感觉好真实，找不到形容词。沉默在掩饰快泛滥的激情，只剩下语助词。有一种踏实，当你口中喊我名字，落叶的位置孤注一首诗，时间在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这是第一次让我见识爱情可以慷慨又自私，你是我的关键词。 我们的故事才正要开始。 刚刚听过了三首歌曲，有两首是来自叶谦带来的。 第一首和第三首，第三首是 Taylor Swift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King of My Heart， 我心中的王者，心中王者就是他心中王者之前应该是一个东方男性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和现在 你 现在又变了， 回到音乐本身来好吗？ 回不去啊，回不去啊，但是你也能回来啊，咱们再接着回来。第二首是这个韩丽带来的 你好像很想他呀。这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的听友喵聪啊，听了很多遍很想知道的，这是来自林俊杰演唱的关键词 啊。那么最早一首也就是这连放三首的第一首，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了，来自 Linkin Park 啊。 对，在这个一天中的最后一小时呢，我们现在尽量让大家呢多一些睡觉的时间哈，不会太多的打扰大家。等天暖和一点以后呢哈，我们再 天暖和一点。您这北京话现在可以啊，还 我都在北京待了十几年了， 暖和一点。 哎呀，何止十几年，如果算上上大学95年，我要如果从99年毕业来算的话，也是19年了。 你还行了、啊。 如果是95年的话，那就20多年了。 这你要是说一早就嫁到这儿来的话啊， 别奶壶不开提奶壶啊！ 45岁， 我凭本事单身的身，我跟你讲， 45岁的时候可以这个拿。 说到这里哈，我必须要提到，在读书方面哈，会让很多单身的人找到一些自己更有定力的东西哈，所以我要分享一段话，估计有些朋友也看到过哈。这是来自李碧华曾经在他的书里面所写的一段话哈，我也送给所有此时此刻还没有睡着，经常被家里催婚啊，有时候自己也很迷茫，觉得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啊，是去相亲呢，还是继续坚守自己的一个人好好生活的这个愿景哈、啊、等等等等。 OK， 我们来听，这是啊，对不起啊， 是李碧华吗？ 是易舒啊。 啊，易舒， 我记错了。李碧华也有一段话，一会儿我再与你分享啊。这是易舒在《胭脂》中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我的归宿就是健康与才干。一个人终究可以信赖的，不过是他自己；能够为他扬眉吐气的，也是他自己。我要什么归宿？我已找回我自己，我就是我的归宿。怎么样？ 语气后来不太好。要什么归宿？ 我也找回我自己啊，对吧？ 语气应该再诚恳些。 有些痛重叠了，有些梦撕裂了，有时候在笑之前已经哭过了，有些爱错过了，有些泪流干了，那些人走了就不再回。幸福了，有时候抱怨日子虚伪的过着，有时候想不起来存在的理由，只因为不再有你看着。人啊，不断的矛盾，人啊，脆弱的不堪，以及我们还要互相伤害。人啊，越想抛开的越是带着向前，我们只好越走越沉默。 Cause I want you bad. Yeah, I want you, baby.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all day. And I hope you feel the same way. Yeah. Cause I want you bad. Yeah, I want you, baby. Slow, slow hands. Like sweat dripping down my head. And I'm dripping on. Yeah, I want you, baby, so, so hands. Like sweat dripping down my bed and laundry. No, no chance that I'm leaving you without you on me. I know, yeah, I already know that there ain't no stopping your plans in those slow hands. Fingertips putting on a show. Got me now and I can't say no. 和谁比较，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 消灭烦恼，消灭烦恼， 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情调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情调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烦恼歌，听完之后大概就烦恼少了一点了吧。 今天还有什么，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微博微信里发现这个四大天王， 因为黎明做爸爸了，他的老婆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哈， 是四大天王现在都有自己的千金了，所以他们应该是闺蜜组现在应该可以组成了，但是说实话啊，年龄 顺利升为四大岳父， 对，但是年龄有些差距啊，因为你想这张学友的闺女都多大了， 最大 啊，然后这黎明刚刚出生这闺女，所以这个想要组成闺蜜团不太容易了啊，有那个年龄代沟了已经是。 他跟那个郭富城女儿还是能玩到一块儿去的啊， 还是行的， 你就别关心这些事情好吗？ 我当然关心这些事情， 你二娃老夫你那够了就得了啊。 我是替你关心的， 你不用管啊。 我没有， 顺其自然。 我对自己 要不要把李碧华那段文章中的话再送给您？ 送我啊？ 那段话是说已婚人士的啊。 那还可以送给我，但是我怕你越读越气儿越不打一处来。 没有没有，那个其实讲的就是让大家客观的看待婚姻，好吧？好，听完这首歌，我们就到第四十段了。这首歌只能听1分23秒，一会儿见喽。 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5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一杯酥油茶，一口青稞酒，一曲郭庄舞，

French Montana 和 Sway Leo， 这首歌呢也叫 Unforgettable， 但是呢跟我上周放的那首真正的 Nagin Core 唱的那个老的 Unforgettable 是完全截然两样的。这首呢基本上是可以跳起来的，而上周我放的 Nagin Core 的 Unforgettable 是基本上可以抿着一杯抿着一杯烈酒呀，可以这么说。 我还以为这能跳起来，你上周放的是能睡下去的。 不不不，那个，抿着一杯 whisky 还真就是睡前啊，睡前酒、餐前酒这种感觉，餐后酒、睡前酒，这都是可以听上周的 Nagin Core 那样的歌曲。 哎呀，睡觉之前可能要忙活的事儿挺多的哈，就像我们的听友熊熊双子座，他就是发出了这样的提问，哎，有哪个听友和我一样？就前三个时段都是在洗澡、 洗一个半小时、 吹头发，and so on 啊，所以不是我们不想求红，没有档期耶。 是你十点钟开始忙到这些事情啊，其实对于每个女孩吧，你应该是一女孩哈，我如果没说错的话，对于每个女孩来说，十点钟才开始忙到这些事情，那她可能估计得是十二点才能睡着。 下班很晚，或者说得把孩子都料理完了， 真是十一点、十二点才能睡了。 对，很多时候大家都说熬夜不好，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只有在深夜时间才是自己的。 这个韩丽那时候热衷于化妆卸妆吗？告诉说一回家卸妆就得卸三四十分钟，这个你肯定这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就算你不化妆，但是你涂防晒回家你也要用卸妆油简单的这个处理一下哈。所以女生在这件事情上，就算是快也得半个小时，对吧？慢就更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打不住了。 不过我跟你呢倒是有无所不同，我不知道男性 无所不同还是有所不同。 有所不同啊，男性在冲淋浴也好，泡澡也好， 快极了， 他可以很快就完事儿。二呢，就算这么点时间啊，很快完事儿啊，我们还可以立个收音机在澡盆旁边，那是一种享受啊。 你回家以后大半夜了还在听广播？ 不，十点钟。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十点钟对于我来说不算大半夜。 你说十点钟啊？ 对。 十点钟不是在做节目吗？ 我说的是啊，如果我是他的话，十点钟对于我来说不算是一个深夜的时间段，而我在那个时候如果洗什么洗漱什么的话，我旁边搁一个收音机将是很惬意的事情。 你们家宝宝一般几点钟睡觉啊？ 七点半以后吧，就哄他上床了。 这么早就睡觉了？ 对，要不然他第二天就又是问题。 那宝宝睡觉的时候岂不是全家人都要安静下来了？你还就只能到洗澡间去？ 那当然了，相对来说卧室必须安静和暗的，光必须是暗的。而且据我的经验啊，人对于光的这种刺激源比他对于听觉刺激源要敏感得多。 那当然， 如果你是听着耳机或者是什么，你忽然给他断了这个声音，他不一定醒啊。或者你忽然给他一个声音，只要不是闹铃那么响的那么刺激的声音啊，就是你塞他一点点小声音啊，或者放出一点点什么小音乐了，他也不一定醒。但是你试试那个光，只要是光不是很强的光，光线只要一燎过他的眼， 那当然了， 眼前或者怎么样的，他是哎，他还真是有要醒的意思。 要不怎么世界上会有眼罩这件事情？ 对，所以光对人的那个睡眠刺激是更大的。 对，希望大家如果睡得晚的话呢，就睡眠质量高一点，对吧？在这个饮食方面啊，在身体的其他的调节方面呢，有所改善啊。继续听歌。城 市迷失之前，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缘分走过我身边，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接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

再后来啊，随着这个世界变迁，随着这个生活节奏太快了，然后周围的这个周遭的这个环境发生变化以后，现在听到深夜陌生人是一句吓唬小孩子的话，你知道吧？居然我现在居然用深夜啊，还有陌生人啊，这类词语，我都经常吓唬我闺女。哦，这不是吓唬，就是警醒我闺女，警告我闺女，不要怎么怎么样，不要在深夜怎么怎么样，不要与陌生人怎么怎么样。你看这个歌里边都有啊 ，Stranger in the Night， 这个绝对就不是这样。 确实，女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哈，需要注意的、警惕的，父母操心的地方可能要比男孩子要多很多，这个是必要的哈，因为确实。有时候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根本对这个世界还没有办法分辨出一些东西来哈，你必须给他一个强硬的就是对与错啊，这件事情不能这样。比如说有些时候过马路绝对不能一个人过，对吧？ 对啊。 很小的时候，就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孩子受到的一些意外伤害等等，这个时候真的会有时候会想一想，父母如果再尽心尽力一点哈， 那你说有什么办法？那你就经常带他练习这个，在稍微相对来说安全一点的道路上练习练习，教他怎么样的骑车啊，以后还要教他怎么样的开车。在这之前，你不想让他就是束手无策，对于某些紧急情况，你肯定要给他报一些班儿。一些体育运动的班， 二娃老傅啊， 哎，超过三百了， 这个、 超过三百了，超过306的这个 评论 就说明我的这个单身照 侧面 单人照又 成功了、嗯、对，我呢也是派出了风衣和帽子哈，在远处和你遥遥相望啊，也是小小的合了一下眼。 那是你们那个、 啊、那帽子和风衣是 我 的、 啊、 我 还以为你躺在那上面， 没有， 多吓人。你们把那个拉大了看看，可能是那个韩立躺在桌子上跟我合影啊。 那怎么导播给照的、嗯、哈？23:53了，要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了。非常谢谢我们的小小马里奥，还有好多为了男左女右的这个外场的繁荣哈，到现在还没有睡觉的你们， 是谢谢你， 谢谢。新的一周开始了，而且我们说过这一周呢也比较特殊，大家要在周六呢继续上班，但是过了周六之后呢，周日、周一、周二将会迎来五一的三天假期，所以这周呢希望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好好的工作，然后就会迎来非常美好的五月啊，会享受这个小假期了。 先别想那么远，今天晚上今天夜里好梦香甜， 嗯，明天吃个好的早餐，晚安。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爱情这东西你已经不再有勇气，情歌有多动听你就有多怀疑，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喝醉哭泣，在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我成功失意，慢慢的老去，能不能让我留下片刻的回忆，相聚又别离，也有人匆匆逃离这一个人的北京，也许有一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在晴朗的天气，thank you.